使馆将会继续运作，安全援助亦都会继续。拜登已经要求国会批准出年向阿富汗提供$33亿的安全援助，并向当地发送300万剂新冠疫苗，协助对抗疫情。天气方面，与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长皮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非常挤塞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由花墟一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线有意外，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另外喺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咧，较早前近通州街公园嘅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离开咗，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而家去到澳海城三期。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喺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上乡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咁而家九龙去将军澳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的龙尾在联合道。现在在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的快线是有道路工程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老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一段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两百新温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诶，十五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唉，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 啊！又系噃。好好好， 星期日新节目时段，大家想做咩环节啊？ 我思婷想做配音相关嘅环节， 我噩梦仔想同大家一齐了解动漫文化。 咁啱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2至4，全新慢动作有子龙、噩梦仔， 仲有思婷。 同你一起打开二次元之门。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这欢场里没真心，我只不肯相信亦要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甜丝丝。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咧，如果佢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咧，佢会比起冇中风嘅病咧。多了二至三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过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两至三月左右相对没有稳定，那可能是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那个疫情相对比较平和。那我会觉得急性中完风咁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啦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啦。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四礼拜第二针，再两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六个礼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囉。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呢，应该盡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是 Griffin， 我是印尼人，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旅行对我的工作非常重要，我好享受去新的地方，海拓视野。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哦，天气啊，天气好多的嘛。 是啊，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 50%， 唔系89%。 89啊，今日落咁大雨点会89啊。 89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4点。 是啦，跟住之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啊。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雨一度啊，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喺正午十二点正嘅时候，台风呢、這个长呢、這个咩皮啊，长皮， 是是是 长皮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概150公里啊，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概系22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嘅海域嘅。 好啦，今日阿波哥话有个题目， 系希望阿妹冇听紧啊，最中意出埋屋企人。话说咁啊，阿妹之前唔系一路拍紧拖啦，咁啊男朋友系行选嘅，系啦，咁所以咁佢就我都 follow 佢男朋友嘅 IG， 咁见佢就 发现分咗手嘛 ，sorry。 未到， 无啦啦两个嗰个 Instagram 嘅 post 系黑画面咁样， 咁跟住之后佢系咪就周围行选？ 你幻想一下呢件事系几咁生疏？ 系 阿妹分手竟然系睇佢 Instagram 先知， 先知又冇得问佢， 系啦， 又唔敢问。 科技令到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变得疏离 啊！跟住有一日。我临放工，阿妹 send message 问我，咁话今晚几点翻啊？咁佢话有 friend 上嚟咁样啦，咁我正常咯，咁跟住去到八点零九点翻屋企，咁啊打开道门啦，见到阿妹同个 friend 喺屋企， 男定女先？ 系一个男仔， 一攰。嗰下我系吓，我系呆，我真系呆一呆啊！嗯，咁啊，系男仔嘅朋友，咁啊喺屋企就食紧嘢，跟住就睇紧电视咁样。 个状态系 朋友，好似朋友咁样啦，即系梳化一人坐一边咁样样啦， 即系冇。 冇乜乜都冇啦咁，咁然之后咧，其实嗰下我系，你知唔知我原来嗰下会好尴尬嘅，哦 ，hello， 跟住咧就背住佢哋除鞋，跟住入房就摆咗啲衫，跟住就冲凉啦咁样冇。 唔系呢个唔关事嘅呢、這个，我觉得都系会有嘅，即系我觉得未必用尴尬嚟形容咯，系、纯粹好自然就会哦，你玩得开心啲，佢就自己入房噶啦。 但因为我 more than 呢一个脑里面就喺度， 即、系因为有时 let's say 我细佬都会带啲 friend 上嚟食饭、饮酒或者睇波咁样，咁我咪喂玩得开心啲，咁我就自己入房噶啦，即系好似好 anti social 咁样噶嘛。但系有时你又好难拿捏噶嘛，即系你冇理由同啲喂你系边个 friend 啊嘛，我识你啊， 我细佬成日讲你啊，你唔会噶嘛。咁跟住我入到房就第一件事就梗系去 IG 睇啦。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嗰样啦，会唔会有啲嘢自己唔知道呢咁样，跟住到我碌碌下嘅时候，我听到出边咧有开门声，咁啊听到我妹就唔知对住个门口讲嘢，我嗰下心里边咧有一下喜悦，哦，原来唔止一个 friend 嚟嘅，应该 即系仲有几个上紧嚟嘅， 应该仲有几个嘅，跟住我就突个头出去望下啦，哦唔系，原来系管理处上嚟啫，咁即系冇啦，咁跟住去到其实即系最终就系佢个一个男仔嘅朋友上嚟咁。咁去到唔知几点钟到咁走咗啦，咁得翻我堂妹喺屋企。其实我纠结咗好，我到而家都唔知答案嘅，即系我系好纠结，我应唔应该问佢，即系呢个咩朋友咧？啊吓， 咁而家答俾佢啊！ 即系 讲笑啫，冇 冇啊，冇， 你阿妹嬲死你 系啊！因为我而家咁样讲，我都唔知佢会有咩反应。所以如果系你，其实你系咪会直接问咧？我唔知点解佢都 唔会，我觉得系有啲分别嘅。 我因为系 我 到而家都 系，我觉得男女系有啲分别嘅。 嗯，即系如果嗰个系你阿妹，你都个你意思即系，如果系阿妹，你都会有啲分别。即 系 细佬 系 唔系 啦？细佬咪就系、是、哦、，OK，that's good， 系 that's good， 哦， 系啦， 呢个分别 系阿妹就系、是、发生咩事咧？系啦。你緊張好多噶嘛，系咪先？即系等于生仔同生女都有分别啦，系咪先？ 系 生仔，哦、，that's good。 系 生女边个嚟噶？边个嚟噶？嗰、那个边个嚟噶？ 系啦，我觉得自己系 会呷醋嘅。就连我睇住我契女喺公园同其他男仔玩啊，我都望住边个嚟噶？边个嚟噶？系好自然嘅，所以我觉得男同女系有些少分别嘅。但系咧，你又调翻转会谂，即系都大个女啦。其实我都系带你几年啫，都有佢嘅自由，系咪有呢下冲咗出嚟啊？ 未有啊。 Oh, OK， 我觉得自己变咗好似个老豆咁样啊，嗰种心态啊都仲系，即系啊，即系阿妹。 嗱、 啊， 我觉得嗰个叫咩咧？应该咁理解，屋企人咧系有另外一种嘅唔同嘅感觉嚟嘅，亦都未必个个体验到。即系你成日睇嗰啲 post 咧，都话发现阿爸出边有第二个女人啊，或者发现阿妈呢排好似同隔篱屋嘅黄山好熟咁样，即系总 系 有呢啲嘅 post 噶嘛。OK， 好啦，我先唔好去到咁即系叫做电视剧嘅剧情。你喺街见到你个 friend 拖住另一个， 系， 但明明寻日都仲系 post 紧嗰啲好 sweet 嗰啲相，咁你会点处理咧？嗱，假设系啦，攞阿斌嚟做例子啊， 系。 你真系寻日见到佢拖住第二个，但明明早两日都仲系同 Angel 方家一齐。 哦，嗰、那个斌，我以为系， 系唔系唔系， 我以为结咗婚嘅彭家斌， 系啦，彭家斌又得，系啦， 再严重啲啊！你知结咗婚啦， 无啦啦，见到佢拖住第二个，嗱，剧情啊， 系 呢个系 剧情嚟嘅啫， 如有雷同， 系 实属巧合。 佢两个好 sweet 嘅， 系啦，即系明明系结咗婚嘅啦，做一个月先摆酒，无啦啦见到佢拖住第二个， 系 你会做啲咩？嗱，嗰个系你个 friend 先啦，即系嗰个发生嗰个系你真系 friend 啊。OK， 咁你点处理？ 我嗱，如果仲系电台嘅关系咧，我会有机会见到佢咧，我唔会 send message 问佢。 哦，你会下星期骚动音乐点歌就系点俾偷食嘅人咁样， 然后写封信暗示咁样，我会见到面兜一兜口问嘅，因为如果 send message 危险， 系 你唔知佢电话间咧俾边个见到，即系都系以佢嘅安全为大前提，兜口兜面见到问咯。 亦都唔会将件事话俾佢另一半听住，要当俾当事人解释。我就睇下你噶死仔，你点拆呢单嘢？发生乜嘢事？我想听。 其实都系会问嘅，系啦。正所谓人咩好奇之心，人皆 有 之 啊嘛。 我纯粹抱住食花生嘅态度，我都想知道。 因为啱啱你个状态唔同，你 系 见到你识个 friend 啊嘛。如果调翻转， 系啦。如果你见到嗱，又系啦，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系 见到阿骆日明拖住第二个， 系 咁你会点咧？ 或者嗰个未，或者因为骆明都叫识啊，我哋或者 咁始终唔系同阿彭嘉宾嗰个关 系 噶嘛？ 我觉得系同亲疏有别有关嘅，即系如果嗰、那个你见到嗰个人越疏咧，其实系会主动讲俾朋友听嘅机会越大。即系假如唔系骆明啦，系、 哦、 一个完全唔识，但系知道系佢阿嫂啫。我就会讲嘅，因为我唔识嗰个人啊嘛，我同佢冇感情啊嘛。 即系例如我哋监制咁样， 系 啦，佢有另一半叫Emily 咁样， 系， 然后见到 Emily 拖住第二个， 咁就话俾监制听啦， 俾监制知啊， 系啦，因为唔 加人工啊。喂，但我应该唔会啊，我唔会噶，我 你唔会啊， 即系就算几唔熟都好，我都唔会出声。 嗯， 即系佢两个之间嘅事咯， 会唔会问咧？即 都唔会，都唔会，都唔会，唔会，唔会，唔会，好少出声。我觉得呢个好尴尬嘅，我唔会出声嘅。即系如果嗱个大前提系我见到佢嘅另一半拖住第二个，我系唔会出声嘅。 嗯， 但如果我系见到佢本人，即系见到个 friend 拖住第二个咧、哦，我就以住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嘅情况下行过去。 系 咩玩法咧？而家 啊，因为嗰个人你识 系啦， 所以你就会问。 我觉得。我想知道件事啫， 系 系啦，咁但系哦，原来 turn out 嗰个原来系契妹嚟嘅，你知呢、這个世界咩剧情都可能出现噶啦，系咪先？咁我就会OK， 我了解咗啦，但我唔会话俾佢另一半知咯。正如我唔会见到嘅时候话俾佢哋，我觉得系有种咁佢两个之间嘅事，佢两个自己发现啦，唔好我去，即系我好怕做嗰个咧，棘着挞着个火瘾嗰个人嚟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但你有冇谂过就系你个 friend 可能被蒙在鼓里咁样，即系佢被蒙在鼓里。 我明啊，我明啊， 系啦，唔会有呢种觉得啊， 冇 了解， 冇冇冇 冇 呢 个，好， 报应嚟嘅，有时我觉得，系咪先？我哋识得嘅人好多都风流债一堆， 唉， 系咪先？报应嚟嘅，我哋得一个人系好人嘅啫，呢个世界喺我哋嘅男人世界入边， 边一个？ 得。Vincent 梁学希是一个好人嚟， 好人嚟， 好男人， 是好监制， 绝世好男人， 好同事， 俾好人卡佢， 系俾掌声。 我成日都话嘅，如果我是女人，我一定拣佢嘅。不过好彩我唔系， 听歌啦边。 期限早晚亦追赶死是哪个敢怠慢好友为三餐分散热情连月里冲淡早告别青春的我遗下怀念与感叹少年是你尽兴恃着年轻吓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选择吗年岁递进差心退化一刹那成长吗难以招架 Can I grow up?Try it again Can I feel you again My friend 束缚将不解死结想法逐个被磨灭争斗亦迫不得已占有早决裂感觉逐渐的枯竭未来无限个之战想再为青春出战狂野如梦之终结少年是你 那成长吗？难以招架，少年是你尽兴吗？似着年轻下不怕，别被同化，继续无语打，我们仍要追梦吗？年少在你初心记挂。 听过有 Suki S 嘅派台作品叫做《期间限定》。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会播成 与礼貌一， 各位同事早晨啊！嗱，今朝啊会议流程主要 review 一下我哋上半年嘅大 project 啦，之后啊跟进下下半年嗰啲进度嘅。有冇嘢要补充啊？ 我有嘢想讲啊！ 礼貌一，你有咩要讲啊？ 我想。同你讲翻声早晨，早晨。 唔系嘛？你估你做紧？唔系嘛？你估你做紧朝头早啲节目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会播成。 与礼貌一， 各位同事，嚟紧圣诞节长假期咧，我哋今日就要倾下大家嗰啲放假安排，同埋协调各部门嘅人手啊！有冇人有嘢要发表啊？ 我有嘢想讲啊！ 礼貌一，有咩想讲啊？ 我想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唔系嘛？俾你唱埋首圣诞歌好冇？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会播成 与礼貌一。 各位同事，由于今日时间比较紧迫咧，我哋个会会用埋大家嘅 lunch time 啊，咁我哋一路叫外卖一路食咁啊，食住倾啊，有冇人有意见啊？ 我有啲嘢想讲啊。 礼貌一，你有咩想讲啊？ 我想讲，我食咩都冇所谓㗎，你随便揀啦。 唔係嘛，冇所谓就咪出声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会播成 与礼貌一。 各位同事啊，最近 finance 嗰边又发现公司开支比较大，咁我哋为咗开源节流咧，咁所有部门嘅开支记得啊，要经部门主管签名啊，先至可以倾钱。咁啊，措施即时生效。有冇人有问题？ 我有嘢想讲啊。 礼貌一，有咩想讲啊？ 我想讲 ，OK 啊。 我真系好废啊呢句。 唔系嘛？其实我啲问题唔使下下都俾反应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会播成 与礼貌一。 各位同事，今日要同大家宣布，华哥即将荣休啦。佢一入行就加入我哋公司，一做做咗几十年，贡献真系好良多噶。大家有冇啲咩感谢说话想喺度同阿华哥讲啊？ 我有啊。 李茂一有咩想同华哥讲啊？ 我想多谢华哥，不过私人嘢唔方便讲。 唔系嘛？私人嘢你又私底下揾佢自己讲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开会播成 与礼貌一。 各位同事，今日开会嘅时间差唔多啦，之后大家睇翻 minutes， 按翻个会嘅内容各自开工啦。冇嘢讲嘅话就散会啊。 我有嘢想发表啊。 礼貌一， 你有咩想发表啊？ 我想 唔系嘛？跟住睇演唱会啊，使唔使嗌埋 encore 啊？ 完， 必须要讲。今日我哋呢一个创作有个灵感， 系基于一个同事啊， 系 非常之有礼貌， 真人真事。 系大家估下究竟边一位嘅同事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系境外输入个案。政府公布20间获认可进行抗体测试嘅私营医疗检测机构名单，包括私家医院同埋私营化验所。已接種新冠疫苗的抵港人士，若果病毒檢測呈陰性，抗體血清測試呈陽性，指定酒店強制檢疫期可以減至7日，另加7日自行監察。首階段安排下個星期三實施，先涵蓋本港居民。市民可以在離境前在本港自費接受獲認可的抗體測試，相關結果證明可以在回港時使用，有效期3個月。當局說，視乎情況將在7月內實施第二階段安排，在機場為抵港人士提供自費的第二階段抗體測試服務，具體安排稍後公布。新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本港要盡快為《基本法》23條立法，當局會盡力做好預備工作，但由於涉及一條比較大型的法例，今年未必有足夠時間。他又說，今年保安局有幾個修例範圍，其中有關酷刑聲請的工作已經完成，未來亦都有消防方面的修例工作要進行。被問到政府現時是否出現文官退、武官上的情況，警隊出身的鄧炳強說，不應區分文官或者武官，強調雖然大家背景、工作不相同，不会影响团队的合作，大家各司其职，一条心为香港社会服务。屯马线听日全线通车，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表示，通车首日的特别班次将在清晨5:50在宋皇台站开出，形容已经准备就绪。金泽培说，宋皇台站是首个车站文物馆，乘客可以到站内观赏沙中线项目工程期间发现的宋元古迹文物，港铁又会加派人手管理人流。至于宋皇台站 C 出口工程，因为要原址保育考古发现，要在完善设计之后建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的后期天色好转。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喺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咧，較早前近九龍城迴旋處橋面慢線嘅意外仲係處理緊，一帶交通非常擠塞噶。而家車龍排到去太子道東近御港灣。咁就喺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近九龍城迴旋處慢線有意外，龍尾御港灣。另外喺新界咧，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近白沙灣碼頭有交通意外，而家來回方向嘅交通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去翠棠花園同埋康湖居。另外在西沙路近水浪窩因為有意外，現在來回方向都比較車多，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暫時只是隧道口一帶比較車多，但告示打道東行的快線車龍比較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紅磡警署，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

演艺盛会， 粤乐弦歌不绝。 今晚十一点，听日下昼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Sabrina， 如果十分满分，你觉得你同阿一升到嘅指数系有几多分呢？ 有一分。我知道我同佢都几唔升噶啦，已经。但系我唔可以抹杀晒所有嘅可能性。我是张曼莎 Sabrin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你的嘉宾咧系有张曼莎嘅，你好 ，Hello，Hello。 上次访问咗佢家姐啦， 系， 跟住又，跟住佢都有听到啦，即系张曼莎，咁跟住就啊揾埋细妹上嚟啦，而上到嚟要问嗰样嘢就系超人迪迦呢四个字，究竟有冇真系出现到喺你脑里边咧？嗰即系个上几个礼拜嘅时候。 超人迪迦就系真系有呢段回忆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有一段時間是不停發噩夢的，是有個人追住我啦，跟住我是即係跑到喘曬氣咁，所以我係會每一次發完嗰個夢都會勁喊，或者發到一半都會喊，係呢個夢是不停重複咁樣發嘅，然後。我媽咪就會叫 Gigi 唱超人迪迦俾我聽，咁所以超人迪迦喺我嘅童年回憶入面係擔演住一個重要嘅部分嘅都。 窝心咁好似 系，即系超人呢件事。 但系呢首歌啦，但系 OK 嘅 ，OK 嘅。 系上次家姐个访问系咪你都有听到下？ 有啦， 俾几多分啊？ 系啊，觉得点啊？作为听众， 俾几多分？呢啲好似一定要答嘅，嗰啲好好 official 嘅答案 啦， 直接啲都得噶。 其实我觉得真系。八分， 我以为真系一半啊！系啊，我以为真系一半， 我 停得几好啊！各位， 真系因为其实我觉得佢答得几好，我觉得要有啲幽默感喺入面咯，即系唔可以净系即系例如心灵相通呢啲，真系可能间唔中有人问我哋，咁我哋又答翻一样嘅答案，我觉得好冇新意，即系我觉得佢讲话佢好想音动领，斜佢默念我个名十次咁， 好有新意， 我觉得。好冇咁系咯，有啲新意咯。 但你两个嘅幽默感系一样嘅， 你觉得？ 唔知喎、啊，你哋 feel 下睇下系咪一样？ 哦， 讲个笑话你听啦。人越大，越嚟越多嘢顶唔顺，加个奶嘅咖啡。 佢同佢家姐反應 係一模一樣，我特登諗翻我嗰時講咗啲咩笑話，係一模一樣。 佢兩姊妹嗰個 channel 係一樣，因為對你嘅反應都係咁冷淡。 唉、哎，冇嘢啦。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咧去估下我同阿一一樣嘢。边一个最似成日留低嘢？ 系啦，个题目系我哋做访问前三秒前先转嘅， 系啦。 发生啲咩事呢？话说我哋做访问之前咧，咁啊阿波哥要食饭啦，咁啊陪佢食饭啦。咁啊食完饭之后咧，阿张曼莎话想去洗手间，咁啊但系想摆低个袋先，咁啊摆低个袋喺 studio 嗰度啦，咁啊霸住咗间房，咁然后我哋咪去洗手间咯。 带咗 lobby 嗰度 系啦。去完洗手间之后出嚟嘅第一句说话，咦？我个袋咧， 我个袋咧， 去咗边啊？ 去咗边啊？跟住之后就话， 我哋话不如转题目啦。 所以就谂到俾你调翻转股。 Okay. 究竟我同阿一边一个似系呢啲成日都留低嘢啊嘅人呢？ 其实我觉得系好睇状态嘅。但如果我第一时间要我答，我会觉得系阿一。因为他今天的状态很累， 是 即是他一来到就 不是，其实我这两三年都很累，所以这两三年都经常漏东西，漏低了一些精神和一些青春， 有些回忆 的。 但因为我第一次见他嘛，所以他一来到就很累，我就觉得他会很累，很多事要处理，然后就会忘记得东西。咁因为相比起阿一，你今日系即系波成，今日系精神啲啦，同埋 其實我對你的第一印象是我覺得你很敦厚的。 敦厚啊？為什 麼？很踏實很敦厚的感覺，因為你很老實，因為我是 acting class 認識你的嘛，那你頭那幾次可能選的 choice 都是比較 老實一 點的 choice， 那我就會覺得你是應該是會臨走之前 check 一 check， 你有冇漏嘢啊？嗰種人咯， 係 敦厚咯， 敦厚 係敦煌咯，我有佛相， 你係秦王 咁樣。呢個好笑咩？呢個 OK， 居然係呢個 好笑喎！ 呢個好過頭先嗰個，呢個好過頭先嗰個。 真心咩？我中意飲咖啡有奶嗰個多啲喎，有深度。 頭先嗰個你係咪仲未明白？頭先 仲未明喎， 因為我細個飲到有奶嘅咖啡。到而家開始飲唔到啦，所以人越大越嚟越多嘢接受唔到。 嗯， 冇嘢啦。 第二次試都係失敗啦。好啦，咁所以咧，張文生你就估阿一就似係會留低嘢多啲嘅人嚟嘅。 係啦。 真正嘅答案咧 係波成嘅， 係我。 但我覺得同意佢講狀態呢樣嘢咯， 係啊， 因為我呢半年我 keep 住留低嘢，但係飲醉酒每次都。即是坐的士回家，坐巴士回家，坐小巴可能留下藍牙耳機啊，留下了鎖匙啊，總之一些未必很重要的東西，總之就留下了在車上面。但我有個習慣，我一落車坐的士或者坐巴士，如果我沒有喝醉酒啊，我落車是會拍一拍全身的先咯。 因為我是那些在公司裏面周圍卸的人來的，即是我們有不同 studio 或者 office 啦，那我譬如我最常不見的就是水樽啦，水樽成日我好簡單，我去水機斟完水擺咗喺水機上面，去個廁所，翻嚟我就唔記得咗個水樽，跟住我去到放工啲同事先話：喂，你漏咗個水樽啊！即係我啲嘢因為周圍擺，所以我 in general 無論任何狀態之下，我普遍咧都係成日會留低嘢嘅人咯。 但你係成日留低嘢嘅。 我都睇狀態，但 係咧，但你咩狀態先？ 死都要唔講自己係咯，唔認。都我唔知點解我好好彩嘅，就係我永遠。都不會不見嘢咯，即係我漏低咗，但係我都會揾得翻。我最常的狀態是我有時咧就會興可能孭一個斜孭袋，再加一個布袋啦。係，咁好趕，即係就要走啦。咁我就會拎住咗個布袋走，跟住成個嗰個孭袋就唔記得咗。咁呢個情況係發生咗可能幾次咁。我而家就會好記得咯。 你係好粗心大意嗰啲人嚟嘅， 又唔係喎，係咯，係喺漏嘢方面咯。我覺得我幾細心嘅，即係 例子咧。例子點解會覺得自己細心？唔介意你讚自己？ 我介意我讚自己啊。一小時啦，即係都係睇狀態嘅啫，細心都係睇對咩事對咩人咯，係可能對 friend 咁佢哋身體唔好啊，咁會叫佢哋真係注意翻啲啊， 飲多啲熱水啊， 即係嗰啲咯，係啦，見字飲水，見字飲水， 日日 send 一堆 message 俾人，記得飲水啊，記得飲水啊， 我係咪好細心啊？ 咁佢又咩？ 系啊， 系啦，你哋都可以噶， 都可以啊， 日日 send message 话，大家记得饮水啊， 系啊， 系啦，咁样咯。 女神大揭秘， 等张万生嚟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惊要谂，即系谂一个钟咯。 我帮你分享一个秘密啦。 好。你又知 道？系啊，因为佢讲嘢嘅时候，好似只手咁样噶， 即系用手指喺度揈下揈下。 嗯，咦？呢个 同埋你要做好多动作咯。你同家姐嘅分别系啊，佢好多动作啊，即系我有个保护啊，跟住之后咧，今日嘅心情啊，孭住个袋去做晒啲动作啦。 佢只手会有嘅， 跟住同埋只手指咧，有时会系咁喺，佢唔系指人嘅，总之只手系咁揈揈揈咯。 跟翻自己講嘅嗰啲事啦， 係啊係啊，佢呢個就係我留意咗好耐，因為家姐就好靜咁坐喺度啦，咁佢就好喐啦，首嘢做曬俾睇啦，我就諗啊，一個歌手一個演員真係有分別嘅。 我會有啲小動作嘅，我會有啲小動作嘅講嘢嗰時， 同埋佢會捽下下巴啦，捽下下巴啦， 跟住手指諗到嘅時候，隻手指就揈出去啦，嗱係咪揈咗出去啦？ 好有畫面喎，全部都。 這個我們發現的了，你自己 有什麼秘密？ 我想知道 Gigi 他說了什麼秘密。 吃東西方面啊， 他不吃得芝士牛奶。 哦耶，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我其實 我都會食芝士飲牛奶，但係都唔係話好中意嗰種。係但係呢個係我同佢都唔同嘅，即係佢真係完全唔掂得咁樣。我嘅秘密，我諗我幼稚園俾一個我突然間諗嘅啫，我幼稚園俾一個男仔 kiss 過咯。呢个算就系一个秘密， 记到而家咩？ 唔系，因为 记得噶，因为我都少有钱 kiss 一个女仔。 我小学二年级以前系冇记忆过， 因为嗰时对我嚟讲呢一件事系好大件事我系一路收埋呢个秘密，同埋系一个好唔开心嘅回忆嚟嘅。 哦，原来会咁啊，死咯！ 然后 我当年都锡咗个女仔啊，幼稚园。 我咁。 原来会有阴影啊！死啦！ 我好想问点解你要咁做啊？因为我会觉得，嗰阵时我会佢仲要唔止一次噶，即系几次咁样咯。咁我系一路隐瞒呢一件事，即系一路收埋喺心，直至到小学我先同我屋企人讲，因为我觉得我嗰时系觉得好惊呢个人咯，咁样咯。 佢小学冇再见呢个男仔嘅， 冇再见，但系佢系可能。我哋要分组啊，定点啊，做好多唔同嘢啊，佢都会跟住我嘅。咁、我就觉得有啲惊咯，嗰时嘅我。 佢系玩紧游戏，定系喺即系幼稚园好少系两个细路哥独处嘅时间噶嘛？ 佢系拉我埋一边噶， 咁大胆嘅， 好大胆，我都觉得。 但佢系中意你定系 佢冇讲过 咧？我都唔知啊，我都唔 石面咁样样系嘛？ 唔系， 哇，咁好大胆、啊！ 所以我就一路都觉得，哇，咁样咯。 所以你嘅初吻系俾高兴喺幼稚园嘅时候， 哦，好惨啊， 好惨啊呢、這个。因为嗱， 咁你咧？ 嗱， 我做咩咁做咧？ 我系锡嗰个女仔块面嘅，嗰、次我冇变态到将佢拉埋一边，系喺幼稚园嘅课室食完茶点，摆去洗手盘之后咧，经过佢个位置后面。然后就食咗佢块面一啖，我依稀记得，因为嗰时就快毕业，我唔知之后见面到呢个女仔，而我又好中意佢，于是乎我唔知点样表达，就选择咗食佢块面一下，跟住就行开咗啦咁。 但系你都系一下啫， 我一下嚟，佢嗰个几下嚟噶。 但系好浪漫喎、呢个又。 我以为系噶，直到你啱啱讲完之后，原来会成为阴影，我就唔知呢件事系咪真系咁浪漫啦。所以我嗰个 side 系咁样样咯。咁你到真系拍拖去到几即系几大度啊？ 哇！ 你幼稚园呢个我当唔计啦，咁样 真系啊， 佢真系拍拖。 我谂啊，中五啦，中五嗰时 join school 咁样要搞一个Christmas ball， 咁我同佢都系啲 committee 嚟嘅， 系 咁样咯。佢会唔会听紧？好怕丑。 你有冇咩事或者同佢讲啊？隔咗咁耐，系咪冇联络噶啦？已经 又唔系、啊，真系前排都有聯絡的其實，但係唔多，真係幾年都冇一個傾，即係冇一個 WhatsApp 咁樣。但係真係咁啱前排就有講一兩句咁樣咯，即係叫我加油啊嗰啲。 哦，係 啊， 我可以叫你飲多啲水啊嗰啲。 幾好笑啊！呢 邊個翻返去啊？飲多啲水啊！ 翻返去 幾好啊！冇枉過，覺得能夠喺讀書時期有得著住校服拍拖。 係啊，好多 friend 都係咁同我講，佢哋都話覺得。即系要穿住校服咁拍一次，咁我有啲 friend 系完全冇嘅，就觉得系一个 遗憾啦。 我有啲 friend 穿住便服都冇拍过拖， 呢个几好啊！ 卅几年啦， 你哋咁样好衰咯，觉得 唔紧要，冇开名啊！ 你笑到好开心， 啊，真系惨，呢仲惨过冇着校服拍拖。第一次咁样安慰你啲 friend 啊嘛，啊，我冇试过穿住校服拍拖，唔紧要啊。 有啲人着住便服都冇拍过拖。我想问多个秘密啊， 好啊， 你有冇中意四周围摸嘢噶？入到一个新嘅环境， 唔会啊，但系我会好中意睇。即系中意睇晒成个环境咯。 哦，因为啱啱见你又摸嗰度，又摸呢度，然后又四周围摸一下啲掣，然后问：啊，呢个掣点用啊？ 唔系，因入电埋，我系对呢个 DJ room 即系会有啲好奇嘅，即系可能咦揿咗呢个掣会点样咧？咁样咯，即系呢一嚿 set 都几好，同埋又见到啲类似即系黑胶旧嘅黑胶机，咁我本身又即系。好中意呢啲嘅， 你想做电台噶嘛？你话 唔系我细个都点都有谂嘅，即系乜都会谂下可以做啲咩咧。咁我都有谂过做 DJ， 因为即系听到嗰个人把声咁样，净系听到佢把声咁样，咁又可以 讲下啲唔同古仔啊，咁都好似几好玩。 你试下挫把声嚟听下。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你的后援会。 佢玩得好开心啊！ 咁你最想做嘅职业咧，即系细个嘅时候最想做系？ 我想唱歌，我想做歌手，跟住又之后即系啦。咁样咯，细个我好细个已经参加歌唱比赛咁样，跟住之后又想做演员咁样。 咁所以电台就放低咗啦。 放低咗电台， 被演艺耽误嘅电台主持。 心理龙爪手。 呢一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系咁样样嘅，假如。你去一个主题乐园嗰度玩啦，临走之前最后一个你会想玩嘅嘢系乜嘢呢？有四个选择嘅 ，A 就系摩天轮 ，B 就系鬼屋 ，C 就系过山车 ，D 就系睇嗰啲表演节目。我秒速谂到啦，呢、這个 过山车。 哇，你系过山车人嚟噶？ 因为咧，其实我就冇乜点玩摩天轮，表演节目就麻麻地嘅，唔系即系少啲睇表演節目。但系其实通常你问我主题乐园，我谂起Disneyland 嘅话，咁其实系睇烟花嘅。 哦， 咁但系我觉得你去到一个即系主题乐园，你俾咗钱，咁我梗系玩多一转最好玩嘅嘢。我谂我会拣 过山车嘅， 系。 好啦，肥仔你会拣？ 我拣表演节目。 系 系个原因系因为其他都唔敢玩， 同上啊！我都系， 我发现我以前都玩到摩天轮噶， 而家 连摩天轮都玩唔到啦。 可能系啊， 系啊，好高我觉得 开始惊啦，人太大， 有啲鬼屋就费事啦。 系 唔知入边有冇啲真嘅， 捞咗喺里边，佢继续唔俾反应。我同阿姐一样啦，原因都系一样。 表演节目，其实我系会去咩嘅？我会去嗰啲啊叫咩纪念品铺头。我几中意买纪念品，系啊。讲完啦， 唯一可以做到嘅嘢。 买 Mickey Mouse Tea 啊，系啊，或者佢有蜘蛛侠咁样咯。 系啊，啲锁匙扣啊嗰啲咁咯。 觉得有嚟过啊嘛，因为其他我参与唔到。 系，我都一样，玩唔到机动游戏我都系，所以我都拣表演节目。咁但系究竟呢四个选择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每日都有前途。想到可爱穿贵，拼命去满足理想的设定，这片太正常啊！我大概做戏未更精准到位，配合你入戏太深的本领，若我也有写剧本的创意，我会怎么演绎 ？Listen。 听过张曼芝的姿态。 但是因应病例增加，最终决定扩大封锁范围，居民需要尽量留在家。除了上学、购买必需品、接受治疗、做运动等活动之外，应该避免外出，员工尽可能在家工作。悉尼市交邦迪海滩上个星期出现新的感染群组，源头相信来自一名外国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务员。病毒近日蔓延至到市中心，该群组感染人数已经增至80人，是当地去年12月以来最严重的新一波疫情。天气方面，与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长皮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后期天色好转。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有坏车阻路，今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近维园上桥位。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有坏车，龙尾近维园上桥位。而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较早前近九龙城回旋处慢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西贡公路咧，较早前近白沙湾码头段因为曾经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咧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康湖居。而西沙路近水浪窝咧，较早前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现在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落去九龙湾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Sabrina， 如果10分系满分，你觉得你同波城升到嘅指数系有几多分呢？ 我想5分啦，我未 feel 到我同波城升唔升，即系我觉得又好似几倾到计，但又好似未去到好升。 我是张曼莎 Sabrina，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嘉宾是有张曼莎的。我哋而家玩一个心理测验咧，咁我轻轻再讲一次嗰个题目啦。咁啊，听众你都可以拣埋一份嘅。咁就总之你去玩主题乐园，临走嘅时候，俾你可以再玩以下其中四样嘢。 其中一样嘅话，你会揀边一样呢？ A 就係有摩天轮， B 就係鬼屋， C 就係过山车， D 就係睇嗰啲表演节目嘅。我同阿一都係揀表演节目，咁你就揀咗呢个过山车嘛。咁、究竟代表啲咩呢？咁我哋就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摩天轮嘅朋友，因为摩天轮象征住安稳，所以你拍拖嘅时候都会顾及现实啦，希望另一半带安全感俾你，所以你未来嘅伴侣都系一个有能力同埋可靠嘅人。揀咗 B 过山车嘅朋友呢，代表你好鍾意冒险同埋喜欢克服一啲挑战嘅，所以你拍拖嘅时候都唔会理世俗嘅眼光，所以你未来嘅伴侣都应该会系一啲背景同你好悬殊嘅人啦，例如系年龄啦，或者职业相差好远嗰啲。咁今日好似阿一同波胜咁揀咗啲表演节目，又或者好似张曼莎咁揀咗 C 过山车，又代表你未来嘅伴侣会系点样嘅人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个心理测验其实系讲紧你未来嘅伴侣会系点样嘅。咁先讲我哋揀 D 呢个表演节目嘅咧，我哋未来嘅伴侣应该系身边嘅好朋友。系啦，佢嘅解释就系话，即系我哋好珍惜身边嗰啲关系啦。咁啊，分手都会同前度保持联络嘅，亦都相信日久生情。咁所以终身伴侣就会系喺隔篱支持自己嘅好朋友嘅。我就唔系嘅。我系分咗手都冇乜点联络嗰啲， 系咯，我都系分手咗做唔到朋友嘅人嚟嘅。 咁啊，所以睇下你嗰个准唔准啦。我哋呢个就一般般啦。而过山车就话你未来嘅伴侣应该系异地恋情，佢话你总之拍拖即系 fall in love 嘅速度咧系好似过山车咁快，系啦，亦都好信嗰啲感觉嘅，即系呢个人系咧，我就会去噶啦。咁所以会系嗰啲旅行之中邂逅到啲人啊，一见钟情啊。嗰種人嚟嘅，你覺得自己會唔會有呢個趨向啊？ 我覺得自己可以噶，但系 我自己覺得始終 long 啲就真係比較難維繫啦，咁樣咯。但系我係好信感覺嘅， 係 即系感覺行先咯，係，所以係有可能發生咯。即系如果我嗰一下真係覺得超級中意，咁係可以可以有 long 啲呢件事嘅，我覺得。 有冇试过旅行艳遇噶？ 有嘅，其实 系去边度啊？嗰时 嗰时喺丹麦， 嗯， 系，但系因为嗰时我拍紧拖， 系， 咁就嗰件事就冇发生嘅，冇、发生嘅，系、 但系对方系做咗啲咩定系？ 点样识佢啊？佢点样做咗啲嘢令到你知道？咦，佢好似想追我咁、啊。 对方系。我哋去参观一个即系 office， 系即系同艺术啊杂志有关嘅。咁嗰度佢系带我哋去睇呢一个 office 嘅人啦，咁样。咁之后佢就即系可能有晒我哋嘅 Instagram 啦，咁佢就 direct message 咗我，咁样就话。I like you,、oh. I like you 咁样咯。 系你净系带咩 message 出嚟啫？ 系嘅， 系咪先？系 啊， 咪先？ 系啦。 有啲人系一次过 send 一堆噶嘛？ 系啊。I like you copy and paste copy， 然后蒸魔 water。 哇！你哋咧，你哋 我好恨嘅，但系一路都冇啊！我好想试噶，但系冇咁嘅机会。咁但系如果唔系喺旅行中艳遇，即系喺翻本土啦，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那些以前拍拖是怎样开始的？ 其实是很 dramatic 的，即中学那个是因为我们参加比赛，即我们都是即辩论队的成员、 哦、你辩论队的 辩论队的原来你是 辩论过些什么我想问 蛤辩论过些什么即你说的辩题 是你有没有印象玩过些什么辩题 大的辩题还是小辩题 大小都有 他怕不到是一个 怕不到的笑话sorry， 佢而家知啦。 我哋唔识啊，阿一，我哋真系唔识，冇办法呢一、這个。 好唔开心啊！ 系咯，咁嗰时就其实就 spot 到噶啦，咁样咯，咁然后 總之都係有啲好戲劇性嘅嘢發生，同埋我係超級記得，我哋係傾有嗰時有 MSN 噶嘛，即係我哋係、我哋係 MSN 咗好耐咧，都冇問大家攞電話，因為首先我係即係好好怕醜啦，佢應該都係好怕醜嘅，咁所以就去到聖誕節啦，我好記得佢我哋有可以留 offline message 噶嘛，咁佢、就講聖誕快樂。咁我就翻到屋企就覆翻去聖誕快樂。咁嗰陣時佢就問我攞電話啦，咁樣。 嗰個傾咗幾耐啊？ 都傾咗，其實都傾咗兩個月嘅 MSN 咁，但係唔明嘅喎，即係你可能同 friend 咧，你會好快攞咗電話。 係啊係啊。 但係你反而同佢咧，就大家一路都唔會問咯。即係有時人就係咁樣啦。即係 攞咗個電話之後就 好快。 就 好快就 一 齊啦。 咁去到 唔係，但攞電話之前已經有 feel 噶嘛？ 係係 咯 係咯，咁所以就 攞埋電話就再快啲啫。 同埋嗰樣嘢就再可以隨身都覆到啦嘛，即係你 MSN 通常係翻屋企先得，你有個電話周圍去你已經可以 send 啦。 係啊，但係我覺得而家啲即係而家係似係會第一時間好快就攞電話咁樣咯，可能 係啊係而家係 因為想快啲。 追到嘛， 傾偈啊嘛，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幾好嘅，即係嗰時咁樣。 咁而家嘅你咧，如果一個男仔而家要追你嘅話，你估佢做啲乜嘢？你估呢個又 OK 喎，咁樣。 嗰個人嘅氣場咯，我覺得係。 咁通常啲氣場係 少少神秘咯， 嗯， 係啊，少少神秘，但係你要覺得佢有留意你喎。 要覺得即係你知道個男仔係有留意你， 要覺得咯，可能佢冇嘅，好 sad， 可能佢真係冇留意自己嘅。 唔緊要，你有想像力就得㗎啦，呢啲係 啦，但係要覺得佢有少少神秘得嚟，但係你覺得佢對你係唔同啲咯，可能 哦， 係啊， 唔同特別冷淡咁樣即係咧有啲招數係咁啊，特別唔同你講嘢嘅，即係成班 friend 咁樣，咁樣得唔得咧？會唔會太過做作啊？呢啲人？ 唔知喎、啊，其實真係、真係睇， 睇下去到嗰陣先知。 係啊， 咩叫神秘？我想知。即係佢， 但係佢唔係表面咁樣咯。即係佢嗰個神秘唔一定係完全唔出聲或者好憂鬱、好挫就係代表神秘，而係我覺得佢可以外表好陽光，但係我知道你唔係咁嘅人，即係你有啲嘢收埋咗，咁我就會覺得 你有興趣想知。 系啊，咁样咯，系、啊，但系有啲嘢系扮唔到出嚟噶嘛，即系你 feel 到其实佢就唔系咁样。 哦， 好似好， 但会唔会？ 但揭咗之后，揭咗个面纱之后，系咪就 都系咁啫？ 可能会噶，可能会噶， 即系冇咗个吸引力噶嘛？你知道咗之后， 可能噶，但系有啲系知道咗之后就觉得好好、啊。我覺得啫，我唔知道。 即系冇得睇彩數啊！你開咗，即係好似扭蛋咁，你開咗先知個答案係點啊！有啲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有一個情景題俾你啦。呢個情景就係、是，如果你同家 姐調轉身體啦。 調轉身體。 係啊， 係啦。 OK。 你擁有佢嘅身體一日， 你會做啲咩咧？ 即是你走去纹身又得啊，剪头发啊。 我会用心去用他的身体去感受他感受的东西。 哇 哇 咁神秘啊你。到你咁神秘啊大佬。 好神秘喎、啊、好吸引喎、啊。 可以讲返啲人话。我呢个要写出嚟先明白你讲咩、啊。 是咪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同他其实真的 close 到佢已經係我嘅一半咁滯嘅，即係佢係佢嘅係我嘅有一半係我哋 share 住嘅。但係我覺得有啲嘢其實我都未完全去明白佢呢一個人，而我想純粹想用佢去感受我哋，因為我知道我同佢係點都有嗰啲嘢嘅唔同，我就係想感受埋嗰一 part 咯。 但會去做啲咩去感受？即係我唔係齋坐喺度噶嘛。 我是想到一些道德上面的问题，即是例如我在这里 我用他的身体，那我会感受我会见到他喜欢的人嘛。那我如果跟他们相处然后 我会唔会背叛咗佢咧？即系我系谂紧好多呢啲嘢，我系谂咗好多呢啲，所以我 撇除道德，呢个世界冇道德噶， 当冇道德。 应该喺我哋呢个节目系冇道德嘅。 我就唔知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即系例如我同佢中意嘅人相处，或者咁我用佢嘅身体我去唱歌啊，我去创作啊咁样。咁可能如果我要留翻一啲嘢，用完佢嘅身体留翻一啲嘢俾佢，可能就系我用佢嘅身体去作一首歌咯。我去弹琴，我去写一首歌，咁系啦，会系点咧？咁样咯，咁样写一首歌留翻俾佢，咁样。 然后攞翻身体就见到有首歌出现咗喺度啦。 系啦，咁然后可以由我嚟唱翻都得嘅。 咁浪漫嘅， 系咯，浪漫喎、啊！你个人谂呢啲， 但你有冇谂衰嘢先？ 我冇啊，我唔想，我唔就系唔会向嗰边谂咯，因为我硬系觉得，即系我即刻谂，如果用佢嘅身体去见到佢中意嘅人做咗啲咩，咁咪佢会唔开心？ 嗯， 即系嗰个系咪咁样咯？咁我就唔想佢，我就会唔想佢唔开心。 嗯， 咁样咯。 会唔会用佢即系好头先一个例子，即系纹身又好咁，即系我自己剪头发啦、 啊， 或者试啲造型啊，嗰啲摆喺自己身上面可以翻唔到转头啊。 我觉得 用佢可以试下。 我觉得我就唔会做呢啲， 太嘥啊！ 我觉得得一日，好似有好多嘢可以做，就唔会做呢啲。 好无谓啊嘛， 唔系唔系， 好似无谓啊嘛，做呢 啲。 恭喜诗人。 最后咧会有一个礼物送俾你嘅，咁啊呢个礼物你出咗个题目就系浪漫， 可唔可以定义一下呢样？ 系啦，浪漫你会觉得系点咧？ 我觉得浪漫系好难定义，所以我先出呢一条题目。但系我自己觉得浪漫系一定就系咁定义唔到咯，即系佢唔系要用金钱去堆砌嘅嘢，就一定就唔系浪漫。即系我觉得系。好，例如我覺得啦，浪漫可以係好spontaneous 啦，即係好即興嘅嘢，即係我突然間好想同你去做一啲嘢，咁嗰啲嘢都可以好浪漫咯，就唔係話你要堆砌一個即係買層樓或者堆砌一個好靚嘅玫瑰花園，即係呢啲反而其實係可能入唔到你個心。 咁有冇发生喺你身上面嘅回忆？你觉得嗰啲就系浪漫啦？ 例如有收过写嘅歌啊，咁我都觉得好浪漫嘅咁样。同埋试过，我记得我有话想许愿，跟住有一个人砌咗一棵许愿树。 哦，林村嗰棵 点砌？我想知 用纸皮。 哦， 啊、 有冇俾啲橙你？ 系啦、 啊， 可以掉上去林村嗰棵。 但系。嗰下系觉得好感动嘅，真系。 即系咁甜蜜同浪漫嘅分别系咩？ 甜蜜 或者幸福同浪漫。我今日即系因为我买嚟买 系 啦，买嘅时候我就谂起唔同嘅词语。Let's say 我 浪漫短暂。 上次买俾阿死啦，我买咗蛋糕俾阿 Polly 系啦 ，Polly 嘅时候，咁嗰个叫幸福嘅感觉啊嘛。 系 咁幸福同埋浪漫。同埋甜蜜，即系例如我买衫俾另一半，我因为佢啲衫开始着唔落啦，或者太旧啦，咁呢个系幸福定系浪漫咧？咁究竟幸福、浪漫同甜蜜之间三者嘅关系？咁当然要再噏一堆词语，仲有一堆嘅，系啦。咁究竟个分别喺边？所以即系个题目难就难喺度咯。 我哇，但其实一听你都真系会觉得有分别咯。但又 你要形容 系好 concrete， 即系你好系啦，好实际咁讲。我觉得 我觉得浪漫是短暂啲嘅，幸福有种长久啲，甚至乎是比较生活化啲嘅感觉。浪漫是虚无一啲，嗰一下做啲平时你唔会做嘅嘢嘅，好似，我觉得幸福嘅感觉系细水长流啊，嗰个人仲系一个好稳定嘅伴侣，做一啲嘢我就叫称之为有幸福。但你话甜蜜咧，这个我未摆到系点样样？ 哦，系咯，我觉得幸福好似系会俾你一种咧好 stable 嘅感觉。 系、 好复杂啊，算啦， 系嘛， 系讨论完啦， 你自己开咗个题出嚟之后， 系咯，系咯，我哋会谂成晚噶，咁样， 系我唔啱。 好啦，咁啊，礼物就系浪漫啦。咁啊，肥仔你拣嗰样嘢， 我买好普通啊。我 買咗個蠟燭啊！ 唔好戴頭盔啦、 啊！我買咗個蠟燭啊，玫瑰味蠟燭啊！ 係 因為我諗起浪漫，我諗起燭光晚餐嘅，我本身諗住買塊牛扒。 叫自己快煮 呢個玫瑰味嘅 蠟燭咯， 係啊蠟燭， 係 啊， 我聞到啦， 係好好濃啊， 好勁喎！ 佢本身就有薰衣草啊，但係如果你話浪漫，我係諗到玫瑰味嘅，係、 哦、 啦、 你本身得唔得呢啲有味嘅嘢？係啊， 得呢、這個味真係好濃，係嗰啲真係好。好勁嘅玫瑰味，哦、我真係想對 對落個麥又俾大家聞下。 大家可以，大家而家聽緊心機可以 對住心機索啊！ 我頭先真係對住，係啊！ 哇， 好勁， 聞到咧。係 仲佢仲有吹水嘅作用嘅，可以等大家傾下偈咁啊。Sorry， 吹。 你听啱啊！ 我知道我同阿一系唔识的，我知道我由今日做完呢个 访问 就知 道 同佢唔识。 我咧系好得浪漫，我嘅解读啦，其实系一啲好生活上面好简单嘅嘢，不是一啲好雕龙。 咁呢个咪你啱啱讲嘅幸福咯？ 系啊，我都啱啱自己讲嘅时候，所以我就有啲好似又打咗自己嘴巴咁嗰种咯。咁但系呢个浪漫总之好简单噶啦，亦都可以俾你随身带住嘅一样嘢嚟嘅，一个小礼物就系一个可以俾你扎头发嘅一个橡筋啦、 哦。我送衫俾你， 一啲小物件，同埋譬如有时你造型上面见到你头发，你可以有时扎起啊咁。咁呢一个带住起身就有一种浪漫就是哦、我出去做嘢又好，咩都好，我个人喺你身边都有呢一样嘢。 呢个叫浪漫咩？ 呢、這個我唔知係咪叫咯，喺我嘅解讀就呢、這個 maybe 係 睇狀態， 睇狀態啦。呢、這、一個 好實用，我覺得 係啊，有用得着嘅呢個。 多謝多謝。 嗱，咁如果呢兩份禮物啦，你要揀一份贏啊，你會揀邊份禮物咧？一個蠟燭，一個橡筋。 如果跟個題，我真係會揀蠟燭，因為點解呢、哦、我覺得開住咗個蠟燭可以做到好多嘢。那個浪漫的氛圍就起了、哦、即是可能你可以 扎了頭髮用橡筋都做很多東西例如做運動、這個、行街吃飯都做了很多東西 這個挺好 笑不是啊還有呢即是你點了那個蠟燭 你可以播著音樂啊即是看書啊但是你即是你橡筋呢 扎住咗都可以睇书。 同埋我觉得点解阿一赢系因为阿一又去特别去搵嗰个味啊。 哦。 系啊，即是我觉得你呢只色好似即系 求其。 我揀过噶呢只色。 即系呢个系。 特登冇揀嗰啲咩荧光嗰啲咧。 绿色咁样就。 系啊，呢一种优雅喺里边嗰啲只色，我特登拣。 得噶啦， 冇拣荧光绿啊、荧光橙啊咁样，湿涂少少戴喺个系啊，戴喺啲头发度嘛。 我会揀你送俾 Gigi 嗰份礼物咯。 嗰本书我都觉得几正啊。 其实我觉得送书都浪漫嘅。 系啊。 睇咩书啊？ 系啊。 都系。 投资攻略 2.0 咁样。 爆笑校园咁样。咁呢啲好啦。 地图王。 所以你系揀咗阿一啦，最后系嘛？ 揀咗阿一 份 礼 物， 份礼物。 因为我哋唔升咗。 系啊，我都发现一系唔升嘅。 礼物照收，但系人要咁样。但系今日。再次多謝 Jeman 沙嚟到啦，咁希望有兩份禮物，你快即管點著佢啦，可以扎住個頭嚟點個香薰可以同步用咩 ？OK， 冇問題，多謝。 好，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哇！呢只歌真系好唔系我哋风格，但系啊，张曼莎拣嘅由 Jesus and Mary King 嘅呢首 Just Like Honey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1,911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其中一宗个案患者是18岁女子，前日由英国抵港，并无病征，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一宗个案的患者是45岁男船员，他星期二由俄罗斯抵港，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政府公布20间获认可进行抗体测试的私营医疗检测机构名单，包括私家医院和私营化验所。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抵港人士，若果病毒检测呈阴性，抗体血清测试呈阳性，指定酒店强制检疫期可减至7日，另加7日自行监察。首阶段安排下个星期三实施，先是涵盖本港居民。市民可以在离境前在本港自费接受获认可的抗体测试，相关结果证明可以在回港时使用，有效期3个月。当局说视乎情况将在7月内实施第二阶段安排，在机场为抵港人士提供自费的第二阶段抗体测试服务，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港铁屯马线明日全线通车，今日举行通车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说，全长56公里的屯马线贯穿新界东西部和九龙地区，共27个车站，是全港最长的铁路。铁路服务亦都扩展至到九龙城及土瓜湾，令乘客出行更方便，为整个城市带来更通达的服务。他说屯马线展开创造工程以来遇到不少挑战，政府和港铁视挑战为创新动力，并总结经验，令到日后工程更加顺利。他又说由于选举制度得以完善，立法会回复为理性讨论平台，将有利推动大型基建项目发展。港铁将军澳线宝林站月台中午有广告牌冒烟，列车一度暂停服务。港铁说中午大约12:40有列车在宝林站总站上落客，有乘客向车长报告见到月台旁的广告牌有烟，车长随即了解和安排报警求助。处理事件期间，列车暂停来往宝林站，而宝林站曾经短暂关闭，将军澳线列车服务一度要调整。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经消防检查确定安全之后，将军澳线列车在下午1:16逐步恢复正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后期天色好转。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中线嘅坏车咧，系已经拖走咗，咁系坏车嚟嘅，拖走咗噶啦。咁车辆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另外有一单交通意外咧，就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天桥有意外。咁而家大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都系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咁而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嘅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唔系咧 ，Dear， 即系你点样表达你嘅爱啊？ 表达爱，煮埋饭俾你食，仲唔够表达爱啊？ 不如都系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佢哋嘅题目系 Show me your love， 有办法。 喂，冇晒粟米啊！你落街买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十一分。 天气 相对湿度是82%，室外气温摄氏29度。 好了，我 set 问。 好了，我们听一下今天这个很紧要，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很大件事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啦，喺推介你嘢之前咧，先要恭喜龙哥嘅慢动作终于正式上咗二台啦，听日第一次首播。咁啊，为咗响应呢件盛事咧，我哋决定今日推介嘅嘢都系同漫画有关嘅。唔知大家睇漫画嘅时候有啲咩习惯咧？会唔会睇完一次又睇一次，再睇一次？睇咗第四、第五次嘅时候，都总系发现到一啲新嘅乐趣。但系偶然咧，有啲嘢你系揾极都揾唔到。咁但系点样先可以揾到一啲人哋睇唔到嘅嘢呢？其中一个就系上一啲影片平台嗰度睇啲人去导读啦。嗱，除咗电影之外咧，其实咧漫画都有人做导读嘅，例如分析个人物性格啦，究竟佢嘅一生系点样啦，又或者究竟嗰个角色嘅创作理念喺边度嚟啊？甚或乎将个漫画重新整合一次，话俾你知成个故事嘅结局究竟系点样。所以咧喺呢啲影片平台嗰度咧，有好多人做呢啲导读。如果你睇完之后再去睇翻个漫画，你会发现啲人更加有亲切感嘅。就好似上网揾下我啲资料，再听我做节目一样，系更加有亲切感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上网揾啲漫画嘅导读，睇下会唔会令到你对于嗰套嘅作品更加有兴趣啦。再一次恭喜龙哥慢动作成功，生意兴隆，连生贵子，步步高升，恭喜恭喜！ 日新节目时段，大家想做咩环节啊？ 我思婷想做配音相关嘅环节。 我个梦仔想同大家一起了解动漫文化。 咁啱啦！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二至四，全新慢动作有子龙、我梦仔， 仲有思婷， 同你一起打开二次元之门。 恭喜龙哥， 恭喜晒啊！ 贺喜龙哥。 恭喜贺喜， 喜上加喜。听日我哋会有啲花牌喺度，佢花牌嘛，佢叫 系啩？ 花圈定花牌？ 我成日捞乱。你有啲花 系摆喺度，生意兴隆。 系啊，又系二至四啊，听下 吓。话说咧，小弟呢排咧食饭嘅时候咧。就沉迷睇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 嘅，咁啊唔幫佢講邊個啦，咁啊應該係內地嘅，因為我見下面係寫簡體字嘅，咁跟住之後咧，佢係火影忍者有關嘅一啲叫做簡介啦。咁其實基本上火影忍者我係睇漫畫嘅，咁我已經睇咗至少六至七次嘅啦，即係由第一話去到第七八話，我睇咗六至七次嘅啦，起碼 好忠心 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啲嘢咧我係熟曬嘅，但係咧原來我發現有啲嘢我真係甩咗嘅喎。例如 是啲咩呢？ 例如卡卡西咁樣，即係 老師啦， 係啊老師，田六經啦，有啲人譯做係啦，咁我睇台譯就叫呢個卡卡西 啦， 係啦。咁卡卡西咧，佢咧其例如佢以前佢咪喺暗部，即係喺火影嘅世界入邊有啲叫地下官方組織。或者官方嘅地下組織咁樣啦，叫暗部，咁佢咪喺嗰度 stay 過做一啲叫做暗殺嘅任務啊，或者幫村做一啲叫做不可告人嘅任務嘅時候，佢就喺嗰度負責啦。咁但係因為喺漫畫入邊冇交代嘅，喺動畫入邊先有交代佢喺入邊發生嗰啲咩事啊，點解佢嘅成長經歷係咁樣啦？漫畫係草草了事解釋咗嘅啫。咁所以如果你睇嘅話咧，佢會將佢嘅人咧由佢第一。即由佢细细个开始，去到佢成年，去到佢打晒成个忍界大战，究竟佢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就成件事同你话晒俾你知咯。 咁佢其实嗰啲来源，佢系譬如你睇，系咪系就系动画嗰度？可能你冇睇 系啦。首先第一就系动画，我冇睇到啦。其次系咩咧？有时咧，你知漫画或者个作品，佢会跳嚟跳去噶嘛。即系例如《钢之炼金术师》咁样。咁佢可能一開始就係愛德華兩兄弟想練成媽媽翻嚟練唔到啦，咁然後就去咗做呢個嘅國家煉金術師啦。咁但係佢某個章節又跳翻翻去就係佢阿爸仲喺舊嘅王國嘅時候嘅嗰個階段噶嘛。咁所以咪就係其實有時啲作品佢唔會跟一個叫做順時針，唔係順時針順序去演繹噶嘛。有時會插咗啲舊底嘅嘢，插下舊底嘅嘢嘅時候咧，又會去翻現在啦。咁有時你會睇得幾亂嘅。例如你睇《鬼滅之刃》，有時都係咁樣嘅，係咪先？咁佢可能會有啲嘅導讀咧，或者有啲嘅解釋，就係將由《鬼滅之刃》原來最早點解會有嗰個大佬叫咩名啦？ 《鬼滅之刃》嘅大佬阿無慘啊， 係啦係啦，無慘佢嗰個年代去到而家，中間隔咗幾多年，佢可能自己真係做咗好多嘅資料搜集，睇咗啲人物設定嘅書，因為會出呢啲官方有時都會出呢啲書，咁佢就去成個 design， 佢成個歷程就好似睇歷史書咁，你順序出一次。咁呢件事就会易理解好多咯， 系啊，但系佢好劲咯，我就觉得佢哋整理嗰一个个内容嘅时候，因为我有睇呢啲导读咧，系睇一啲你冇可能睇到嘅漫画，就系Marvel。 哦，系啊，因为嗰啲仲乱啊， 因为佢乱到黐线，因为佢哋极多个时空，同埋其实佢一个角色有好多个作者画紧噶嘛，所以基本上你 系 冇可能可以跟得到，你买都唔知边度买。 系 你日本漫画，我由头睇到尾，我可以知啊。嗰啲唔得咧，我嗰啲真系完全放弃咗，我就真系会睇人去介绍佢哋。我每次睇都好佩服，就佢讲到，譬如当蜘蛛侠佢呢一个时空咧，佢系咁样行嘅，然后有另一个作者出现之后，但其实佢讲紧个出现嘅年期，即系出版年期，系可能分分钟讲嘅人都未出世嘅，但佢又揾到嗰啲资料出嚟嘅，又揾啲图嘅咁样。咁呢啲我就會睇，因為嗰個係我冇可能完成嘅任務嚟嘅本身。 我覺得嗰啲人好勁㗎， 啊、 即係佢真係睇咗好多資料搜集去對比翻，同埋有時咧佢例如啊揾個例子先，即係例如哆啦 A 夢咁樣先啦。例如究竟靜香嘅爸爸係咩樣嘅咧？咁佢就真係揾咗可能幾十本嘅哆啦 A 夢。然后就揾静香个阿爸究竟出现过边几个版本？哦，有个版本有戴眼镜嘅，有个版本咧就系大雄结婚了嗰一集咧，个爸爸咧冇戴眼镜嘅就揽住静香喊，亦都有一集咧就系佢哋唔知一家大细去露营嘅时候咧，就见到静香嘅爸爸咧今次有撇须嘅，究竟静香究竟喺佢人生当中出现过几多个爸爸咧？咁样即系佢哋系真系做咗好多嘅资料搜集啦，呢个就系其中一个资料搜集啦。嗱，如果我用火影忍者个例子咧，就系佢会睇一啲官方出嘅人物设定书，有一本叫《忍之书》嘅嘢，咁《忍之书》咧就 系 佢会讲唔同嘅叫做。忍者究竟佢嘅属性啊，佢嘅背景啊，就连咧佢哋其实写画呢啲漫画嘅人系设计得好精准，就连佢嘅血型都会有埋噶嘛。 系啊系啊， 有时 B 型血啊， 中意食啲乜嘢， 中意食啲咩啊？然后佢嗰个出世年月份会有齐噶嘛？你打机嘅时候先至可以攞嚟卖钱噶嘛？系咪先？咁跟住之后，咁佢咪一系就睇呢、這个，一系睇呢个，再唔系佢就将几个作品去 crossover，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研究究竟漫画。动画甚至乎佢连剧场版都要 crossover 去比较，究竟喺佢嗰个叫做历程，佢发生过啲咩事？咁所以其实睇呢啲，你系令到你更加了解成个作品，或者令到你更加了解嗰个人咯。 系啊，嗱，你啱啱讲嘅呢一种咧，我本身已经超级佩服啦。但系咧，另外有一个我更加佩服，我最近睇得到嘅，因为《咒术回战》嘅动画咧，咪都多人讲啦。我最近睇到有一个介绍，就係啲人可以睇到嗰个咒术回战动画嘅 opening 嗰个片。 係。 佢里面有啲场景出现咗。啲人对应返就係话原来就係喺东京嘅景点嗰度係好猛鬼嘅。咁呢一啲呢係跳出咗啱啱个资料搜集，就因为嗰啲地方你真係冇辦法，除非你本身认识啦。如果唔係嗰个人 都未必会下下同你即系个原作者。 我明白我明 系啦，咁我就觉得好犀利啦，即系嗰啲人系认得嗰个景点。 但呢、這个呢、這个有些少唔同嘅，你呢个系一个冷知识去处理啦。但我嗰个咧，你睇完，因为你嗰个睇完，哦，原来佢 let's say 原来喺某条街嘅嗰个地方有间废置咗嘅小学咁样啦。对于你理解个作品咧，系冇太大嘅帮助。但如果我由头到尾了解咗佢嘅人物性格嘅时候，哦、你先至去睇个作品。即系例如我话我呢排睇《火影忍者》啦，我由头睇一次哦。例如木叶丸，即系三代火影嘅孙，究竟佢点样去练成螺旋丸呢？究竟佢嗰个叫做早期嘅嗰个叫做设定，去到后尾仲一唔一样咧？例如有啲人成日话噶，三代火影最开始嘅设定咧，就系佢一个精通忍术嘅忍术教授咁样啦。但最尾佢係完全戰鬥力通脹，你睇到成套漫畫嘅戰鬥力通脹，佢係冇再出現過噶嘛？甚至乎咧，有啲再好睇啲係咩咧？嗱，你如果大家有睇一啲打鬥漫畫，或者好似《火影忍者》咁樣啦，會成日比較嘅， 即係嗰啲戰力比較。 係啦，即係究竟如果自來也同猶太之打，究竟邊個會贏咧？ 係 咁，當然那個叫做影片。即係叫做拍片嗰條友咧，佢自己會有啲嘅 comment 落咗去嘅，即係例如可能會分析埋佢嘅心路歷程。哦，其實佢嗰下唔想打嘅，所以嗰場嘅比賽咧不能作準，或者喺嗰一刻咧，哦原來佢仲處於嗰階段嘅，所以佢不能作準嘅咩？佢會自己去分析曬成套好立體咁去分析成件事咯。所以咧有時我係幾中意睇咧，就係如果同邊個打，究竟邊個會贏咁樣咯？即係例如嗰陣時有人比較過嘅，究竟小夫嘅屋企有錢啲，定係小丸子嘅屋企有錢啲，定係蠟筆小新嘅屋企有錢啲噶嘛？即係有啲人。是比较过原来蜡笔小新屋企咧，系曾经出现过20部 DV 机啦，然后有两架车啦，然后嗰喺东京嘅嗰个地方，佢有间咁嘅屋咧，佢阿爸至少一个月会搵到几多钱啦，即系佢哋可以做呢啲嘅资料搜集。咁当然你话系咪真系帮助到你睇剧情？其实未必嘅，但得意咯。但如果我讲嗰款就系令到你可以更加了解个剧情，我了解咗漩涡鸣人佢嗰个发展，佢系点，然后你再睇一次嘅时候。哦，原来佢呢个位系咁样咯。 哦，因为仲有一种嘅嗱，啱啱你讲嗰种就系会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即系网上面人哋浓缩片咁啦。 系 咁啊，我哋亦都有讲到就系啲叫做冷知识啦，即系你知道咗可能对个剧情有冇直接帮助冇，但系又啊几得意，你会知道佢点解会放呢啲咁嘅设定。有一种咧就系都系近排我睇咗先发现，就系嗰啲动画 opening 咧，其实佢里边有啲 hints 哦， 系同剧情有关嘅，即系。譬如用翻《咒術回戰》為例啦，咁可能成班學生企咗喺一個場景，嗰個可能只係出現一秒，跟住咧面前有少少煙，初頭睇唔覺噶，跟住後屘啲人解讀翻就嗰幕其實有佢哋一個老師或者學生死咗過咗身，出現嘅一個拜祭佢嘅場面，甚至乎最黐線咧係《咒術回戰》嘅動畫 opening 嘅動畫最尾。佢系節奏好快，不斷閃，逐格逐格閃咧。 啊、 有人解讀係逐格 pause， 然後逐格講翻究竟佢嗰格係動畫裏邊嘅乜嘢。咁、 哦、 我又覺得又係好有心思啦。 係啊係啊，啲導讀好好睇噶。 係啦、 啊，有時即電影有佢嘅導讀，然後電視劇有時都有佢嘅導讀啦。 漫畫又有啦， 漫畫都有佢嘅導讀，所以我覺得有時係幾好睇。咁當然有啲除咗片之外，有啲係 content farm 嚟嘅，即 係 內容農場。例如我即小弟痴迷于呢个火影忍者啦，例如系十个 S 级嘅忍术，连鸣人只是懂其中一个咁样，究竟边十个 S 级忍术呢？系咪先？或者十个可以媲美影嘅忍者，究竟有边十个呢？连鸣人也不够他们打咁样，即系我好中意睇呢，摆明系 content farm 嘅嘢嚟嘅。但有时你睇到，哦系，同埋你睇咗之后咧，有时学到一啲嘢就系咧，我。有時睇睇下咧，跳咗去睇其他嘢個。咩叫跳咗去睇其他嘢呢？例如又係火影忍者做例子啦。例如初代火影咧，佢有啲絕招或者有啲忍術咧，係同佛教有關嘅。哦，原來嗰招係嚟自唔知邊個禪宗嘅一句偈，然後嗰句偈咧就係咁解。咁原來咧，咁當然佢純粹即係漫畫嗰邊純粹偷咗個名啫。但原來嗰句偈咧喺禪宗入邊係有佢嘅意思嘅。咁跟住之後，我咪走咗去睇佛教嘢咯。佢睇睇佛教嘢嘅時候咧，就冇做過嘢啦。 跟住就睇咗好多啦。 係啊， 都係。其實我覺得好叻就係有好多呢啲人，其實佢做老實講，佢有啲咩可以翻到啊？即係佢冇嗰隻興趣，好中意啫嘛。但你真係一 search 就大量嘅。即係譬如先你話楞到去啲宗教，咁其實你《火影忍者》裏邊卓羅或者查克拉呢樣嘢本身，有時聽你講你嗰啲唔知有幾宗教嘅，其實有啲都會有啲人會提過類似。咁啊！啲人又真系咁有心机去揾嗰下，我又觉得佢真系好，即系好， 其实几好睇噶。 系啊， 咁当然你要欣赏埋作者佢喺写嘅时候，佢唔系乱写咯。 即係佢真係有研究。例如我成日都話鋼之煉金術師入面有啲嘅符號咧，喺真實，即係如果你信有煉金術呢樣嘢啦，喺佢哋嘅嗰個研究入面，佢哋都係用類似嘅符號咯。即係佢哋嗰個概念，咁當然不能係完全一樣嘅，但總係有啲符號學啊，或者有啲嘅 concept 可能有啲類似借用咗。咁你再去睇嘅時候，你會發現，哦，原來喺現實世界係咁樣嘅。咁你嗰個漫畫嘅過程就真係慢動作咁樣慢慢睇， 慢慢嚟， 慢動作。 係啊，唔知龍哥到時嘅節目會唔會有一啲咁樣類似嘅環節， 導讀 或者名人。十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咁样，或者系比较现实世界中的引述是如何的咁样，大家记得留意啊！听日开始 二至四， 子龙慢动作，另外两个唔记得，咪就我梦仔啦，同埋阿 Chris 嘅，我哋一捞唔到， 另外嗰两个唔记得咗 ，sorry 咁样。 唔系我梦仔同阿 Chris， 我话晒我都做过慢动作啊，系咪 ？Chris 我嗰个系生还者嘅，因为系啊，听日留意支持佢哋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一个怀旧嘅人呢，对于一啲旧香港嘅情怀，你有冇 feel 嘅？因为最近同朋友讲翻起一啲以前香港嗰啲，即系唔系啲好深入嘅，但系就会讲翻嗰时啲音乐啦，嗰时啲电影啦，嗰时香港嗰啲环境，咪上网又睇下啲相啊，搵下啲片啊，听翻啲歌咁嘅。而当中又讲咗一套经典嘅电影。就是《阿飞正传》，实不相瞒，原来我是没有正正式式咁样成套睇一次嘅，即系中间少少桥段有睇到啦，吓，亦叫梳头嗰一幕呢啲就当然会睇过啦。咁但系真系好碎啊！嗰个记忆，连成个完整故仔你叫我讲一次，我都未必讲得到。同埋王家卫嗰啲戏，你听系有一阵除嘅，每一套戏都有啲好 signature 嘅嗰种空间感。所以今日突然之间就好想攞翻《阿飞正传》嘅主题曲出嚟听下，主唱嘅系梅艳芳，有呢一首《是这样的》，一齐听住呢一个音乐喺呢个落雨天嗰度扭下跳下咁啦。 心碎，明日灿烂的去，还是暗淡的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听完了，听下梅艳芳嘅《是这样的》啊。好啦，啱啱听《 寻秦记》认真到啦。 啊，唔知道有冇慢动作咧？今日 系咯，慢下先。 拜拜。